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67集。不知是不是明媒正娶的夫人取悦了他，他的表情乃至语气全都柔和得一塌糊涂，像是抽大烟病入膏肓的人，在烟雾缭绕里微笑自嘲，带着一点微弱的求救讯号，孤注一掷，毫无廉耻地堕落给旁人看。 你现在知道我是什么东西了吧？ 林妙妙望着他，心里出离愤怒了，柳眉倒竖。 什么东西啊？灵长类动物，人呢？ 林妙妙揪过他的领子，将他白玉的脸狠狠拉到自己面前，二人几乎鼻尖对着鼻尖了。 子期啊， 他望着他，眼珠跟着他的眼珠转，咬牙切齿地低声道， 自己把自己当个东西，别人才当你是个东西，知道吗？ 没来由的悲愤像是利剑催逼着他的心房，喷出了又酸楚又恼怒的汁液，恨不得照着眼前这张脸打几下，看看他还清不清醒。他恨恨地盯着他，不知怎么想的，脸一青，张嘴一口咬在了他嘴唇上。少年目光深沉地望着他，旋即闭上眼睛，就着他这一咬，轻柔地吻在他唇上。妙妙撒了揪着他领子的手，松了尖牙利齿，木生的手捧住他的脸，吻得缠绵又急切。床角的铃铛轻轻响动，像是一对冷得发抖的孩子拥抱彼此取暖，恨不得将对方揉进身体里。 赵公子想了三日啊，决心去证实一下。他没有像那方士所说用符纸验证，而是找到慕容氏，直截了当地问了他。他们关起门来谈了一刻钟的话呀，这赵公子出门时面色如死灰，即刻一言不发地收拾行李离开无方镇。慕容氏抱着肚子倚在门口，满脸惊惶地望着他，他没有阻拦，而是睁着那双美丽的眼睛绝望地看着他离去。他脸上的表情呢，就像是一个被摔得粉碎的琉璃美人。咱们这赵公子大病一场，一个月以后，他在赵家的安排下与一个士官家族的贵女成了婚。赵公子的姐姐那必须得意呀，只是他从那日起几乎就再没有笑过。 哎，那慕容斯的孩子呢？ 底下有人插空喊， 来，你听我慢慢说呀。慕容氏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独自生下了这孩子，他没有请稳婆，而是坐在家中冰凉的地板上，在黑暗中睁着眼睛，纤细的手指抓着桌子腿，发出小猫一般垂死的呻吟。他昏昏醒醒，醒醒昏昏，直到后半夜才生下了孩子。她的裙子泡在一片污浊的血泊里啊，整个人被汗水浸透了，像是那从水缸里捞出来的。外面雷声大作，她在黑暗中摸索，用准备好的剪刀剪断了脐带，慌乱中不慎刺伤了自己的手掌。在此之前呢，赵公子甚至连剪刀都不许她碰，她顾不上手上的鲜血直流啊，将啼哭的孩子就抱了起来，埋进了自己单薄的衣襟里，吻了吻他的额头。他实在也是精疲力尽了，就那样昏了过去。 林妙妙心里想，她虽然没吃过猪肉，但好歹是见过猪跑的。眼前这人活了18年，却是连猪跑都没见过，不由得产生了一点怜悯之情。怜悯之后啊，他觉得自己作为经验稍微富足一些的那一方，应该主动带带他才算尽到责任。这样一想， 那一点慌张和踌躇瞬间便被庄严的责任感取代了。他不大熟练地搂住了少年的脖子，整个身子全靠在他身上。木生愣了一下，感觉到了他强烈推倒自己的意愿，于是就是靠了下去，顺从地任他压在了床上。林妙妙趴在他身上，手指强作镇定地解他衣袍，手抖得很厉害，解了半天也没能解开，快在他注视的目光下尴尬地哭出来了。四目相对，他额头上出了一层薄汗，乌黑的杏子眼带着羞恼的慌乱，半干的头发散落在他衣襟上，被蒙昧的阳光染成了浅绿色，淡淡的花香盈满了小小的帐子。少年一把攥住他停留在半空的手指，眸光漆黑，含着柔润的水色。就这么僵持了两三秒，他搂住他的腰，往帐子里侧一个翻身，两人位置颠倒。他微微起身，抿着唇，右手飞快地解开了衣袍，手指也有些微不可察地颤抖。 这样解。 他望他半晌，吐出了三个字儿。林妙妙看着他，紧张地说不出话了。 他解是解开了，却不脱，挂着衣服，俯下身自顾自吻他的耳垂，睫毛扫在他脸颊上，仿佛有人用羽毛轻轻挠。 他的吻也有些不稳当，有些火急火燎的味道，顺着他的耳垂往下，直到脖梗，再向下，嗅到他衣襟上的一点花香。木生一阵目眩神迷，手抚弄着他热乎乎的脸颊，叼住他上如前襟的系带，一点点抽开了。 能不能别这样？ 妙妙的手指无措地划了他的背，眸子转了转，小小声道： 我有点难受。 外面的天显见的昏暗下去，帐子里的光变成了暖黄色，洒在他额头上。少年正吻着他的侧脸，闻言抬起脸来看他，黑发滑落下来，他额头上罕见地出了一层薄汗，眸中有些茫然，轻声道： 我也很难受。 妙妙本能地感觉这样的僵持不是办法，可是又对未知感到一点惧怕，直到手指摸到了他背上道道交错的鞭痕，心霎时软了。 那你就怎么舒服怎么来吧。 他似乎是得了允诺，终于迈进那一步，感觉到身下的人无声地吸了口冷气。他低头将他额上被汗水打湿的头发撩开，声音很低： 疼吗？ 妙妙咬着牙，目光闪闪烁烁，轻轻倒着气儿，像是在反过来安抚他： 还行。 他心里被一阵涌上来的暖意填满，感觉到自己似乎飘忽在云上，幸福的有些不真实。低头吻着他的唇，不给他呼痛的机会，慢慢放任了自己。兵荒马乱中，木生的手指蛮横地抵在他唇上，生生地将他咬在下唇的牙齿抬了上去。 别咬自己。 妙妙的虎牙叼着他的指腹，烦躁地磨了磨，气喘吁吁地骂： 不咬我，难道咬你吗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